那将来万一有小民在高祖的陵墓上抓了一盆土，陛下又要用什么国法来治罪呢？文帝觉得张师之说的有道理，又问了一下太后的意思，就默认张师之处罚得当，不再追究了。张师之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小的齐尉在沉寂十年后步步高升，他也得感谢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袁盎。袁盎是楚人，自私。不是说他这个人自私，而是古人呢都有名有字。这个人姓袁名盎，他的字是抽丝剥茧的丝，就是丝绸的丝。这袁盎曾经在吕后的侄子吕禄那里做过舍人，汉文帝即位之后提拔他做了中郎的官。这个袁盎敢言敢谏，素以刚烈著称。这个人很耿直，什么话都敢说，只要是对国家好的，对皇帝好的，他也不管是多大的官，也不管是皇帝，他张嘴就说。他的人生格言就是：知其为小人，又以小人矫之，则小人之言一张；知其为君子，而更以小人参之，则君子之功不立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，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，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，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